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88集。几乎是同一时间，南京组的基地里，萧继彤正在和宁宁部署接下来的攻略游戏的计划。上海阿塔克组织的地下停车场中，洛风城和陈珊珊停住手头的动作，互视对方。这道刺耳响亮的滴滴声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地方响起，每一座黑塔都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无数玩家走到空旷的地方，错愕地抬头看着那座神秘的黑塔。当一切结束，归于平静，如同三个月前圣诞节结束后，所有玩家刚刚松了口气，黑塔将一份惊喜大礼送给全世界的玩家。现在的这一刻，无数道清脆的童声异口同声地喊道： 叮咚，版本更新通知，2018年3月15日黑塔 3.0 版本即将上线。 天色漆黑，广阔的夜空中只有一颗细星悬挂在东方，紧贴着地平线。唐默在听到这声音的第一时间便收回视线，看向傅文铎。他手指紧了紧，最后又慢慢松开。傅文铎说：先进去。好。两人快速地进入服务站，傅文生早已站了起来，在门边等着他们。华夏的每条高速公路都建立在农村地区，唐默三人目前待着的服务站是扬州某县级市的小服务站，颇有年岁，并不豪华。这座服务站孤零零地矗立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四周都是农田，黑暗将一切都隐藏。唐默确定没有人后，黑塔已经开始宣布新版本的规则。 叮咚，黑塔 3.0 版本新增规则。第一，每隔一个月，地球10区各自开启一次区内末位者游戏。自2018年4月起，每月最后10天为末位者区域审核期。第二，2018年3月31日18:00分，强制攻塔游戏开启。三月内未攻塔玩家必须进入攻塔游戏。第三，黑塔游戏智障模式开启，请玩家自行探索。叮咚！ 忽然，清脆的童声戛然而止。唐默三人正仔细听着这次的版本更新内容，声音骤然停住。唐默心中一紧，属于陈珊珊的超智思维异能令他的心中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他抬头看着傅文铎，傅文铎的手按在黑色匕首上。如今他们距离扬州市的那座黑塔有60多公里的距离，可是黑夜中他们竟然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影子静静地悬浮在天空中。那座黑塔应该极小，但在唐默的眼中它又无比清晰。全球各地每一座黑塔所在的区域此时此刻都发生着一模一样的事情。华夏是深夜，欧洲是凌晨，美国是白昼。寒冷的俄罗斯，大雪封住一切。莫斯科正下着一场鹅毛大雪，一个高大如熊的男人裹着厚厚的棉衣走到红场中央。那座黑塔就悬浮在红场南侧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头顶。下着大雪的夜晚，有玩家正好就在红场附近，听到黑塔宣布新版本规则，他们便小心翼翼地赶过来躲在暗处观察。然而当这个男人走过来时，周围的所有玩家都惊恐地睁大眼，接着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扭头就走，连一秒钟都不敢多留。硕大的红场上 瞬间只剩下一个人。这个唯一的男人一脚一脚踩在厚厚的雪中，走到黑塔前。他每一脚踩下去，大雪都深及膝盖。终于，他走到了圣瓦西里大教堂的门口。男人抬起头，看着黑塔。正在此刻，黑塔停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当这声音响起的那一刻，华夏扬州，唐默心中一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许多玩家也同样惊骇地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那座黑塔。然后，他们听到一道粗重沙哑的男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叮咚，黑塔三大铁律第三条，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 这一声结束，黑塔恢复宁静。全球各地，玩家们再也无法坐住了，骚动席卷了整个地球。莫斯科红场，圣瓦西里大教堂。那个高大强壮的男人听到这个声音，他埋在帽子里的蓝色双眼没有一丝波动。他缓慢地转过身，离开广场。然而，就在他走到一根路灯旁时，他忽然出手，单手粗暴地拔起这根铁杆，用力地向身后的黑塔砸了过去。铁杆径直地飞出，竟然真的跃到100米的高空，即将砸到黑塔。但就在铁杆快要碰到黑塔时，他又直直地穿过黑塔，以一个抛物线平稳地落下地面。砰的一声巨响，这杆路灯砸在了黑塔下方的大教堂里。在教堂的内部，还有数十杆类似的巨型金属物体石块落在地面，将白玉做成的耶稣像砸成了两截。暴雪中的莫斯科一片寂静，男人踩着大雪离开红场。华夏扬州某服务站，傅文生正站在窗边远远看着黑塔，直到黑塔把新规则宣布结束，过了半分钟他才回过神，转过头喃喃道：“ 黑塔，那是黑塔的声音。” 唐默神色平静：“嗯，是黑塔的声音。”傅文生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的心脏跳得很快，可是他发现唐默和自己的大哥都非常淡定，没有表现出一丝异常。小朋友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下心情，他冷静地分析道：“ 黑塔通报信息一直用的都是那种偏向于机械音的铜声，无论是向全世界全华夏公布消息，还是玩家个人通关游戏时宣布消息，但是黑塔曾经也用过其他声音。” 唐默说：“是的，五个月前，傅文铎。” 他转头看向傅文铎：“你第一次攻塔拉了我们全华夏玩家进入攻塔游戏，那时候黑塔就给你放了一首感恩节，是女生合唱。在那之后，他也用女生哼唱过摇篮曲，但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男生。而且他这次说……”顿了顿，唐默说：“他说请玩家努力攻塔。” 傅文铎挑眉看着唐默：“给我放了一首感恩节？” 唐默正在思索刚才黑塔宣布的新规则，还有那个最后响起的粗重男声，以及他说的话。唐默并没有注意到傅文铎的眼神。傅文铎收回视线说：“这是地球刚上线时黑塔宣布的三大铁律第三条。”唐默说：“对，是第三条，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还有刚才他宣布的新版本规则第一条，从下个月起末位者游戏将每个月都开启一次。”接着他又说：“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唐默叹了口气，做出结论：“ 黑塔是在说让玩家们不要忘记这条铁律，他要全球玩家不可以再懈怠，要不断的加强实力。 所以他没有再提其他两条铁律，只说了最后一条。接下来塔莫没有说，可是他的意思傅文铎和傅文生都明白，黑塔不再允许有类似南京组那样的事情出现。塔莫并不知道除了南京区外，两天前被卷入末位者游戏的华夏其他九区是不是也因为有个强大的组织在，才会被黑塔评判为末位者。但毫无疑问，这一次黑塔 3.0 版本的更新，除了通知3月底强制性攻塔游戏开启外，他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就是，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从此以后，恐怕都不会存在南京组那样的组织。一个月就会开启一次的末位者游戏，如同一把悬挂在玩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没有人再敢懈怠。唐默说，不过这次黑塔也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全球一共被他分为10个大区，他会在每个大区里找10个末位者区域，开启末位者游戏。这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参加的那次末位者的垃圾大扫除游戏，其他国家的玩家也参与了，只是黑塔没有公布信息，他的通知是在每个大区内部通报的。傅文铎忽然说，5个月前11月15号早上8点，他宣布地球上线，之后18号早上8点，全球玩家正式上线。唐默和傅文生齐齐看着傅文铎，等待他的下话。傅文铎低声说，东八区。傅文生立即反应过来， 哎，是因为东八区？ 南京组和工业组的事情一向由萧继同负责，可能因为傅文生年龄还小，萧继同并没有向他透露过太多信息，他也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唐默早就猜测过这件事，他说，所以说黑塔的时间是以格林尼治的时间为准，三大铁律第二条每天6点至18点是游戏时间，这个时间相对应的就是每个大区的标准时间，如果再发生圣诞节副本那样的事，倒也有了可以解决的办法。傅文铎说，和时间赛跑。唐默说，和时间赛跑，当然有那个实力可以走得比地球自转还快，不如直接参与游戏。闻言傅文铎低笑一声，唐默也耸耸肩。傅文生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自家大哥和唐默交谈，这两人的思维跳跃极快，很多时候唐默根本没有说任何话，傅文铎就能联想到其他东西，然后他说一句，唐默也能跟着他的思路推测到下一步，傅文生只能勉强跟着他们的思维走。这并不是说傅文生反应慢，不够聪明，只是他没有这两人所具有的特殊的默契。傅文生看着他们，莫名就觉得自己有点融不进去，不过还好，小朋友还没有深入地思考自己该在这个团体里担任怎样一个角色。唐默就说起第二件事情了。 3.0 版本的第三条规则，开启智障模式的黑塔游戏，不知道这个智障模式会是什么样。傅文生立即道， 当初我被大哥拉进攻塔游戏的时候，黑塔有通知，那次就是智障模式的攻塔游戏，或许这个智障模式和当初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这次黑塔只说是智障模式的黑塔游戏，不是智障模式的攻塔游戏，或许这只是普通的黑塔游戏，不是攻塔游戏。 三人仔细讨论了一下这次黑塔 3.0 版本的三条游戏规则，以及最后黑塔使用的男生和他那句冷冰冰的话。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